我们来聚会应该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阿们，大家欢欢喜喜的来，开开心心的回去，心中满有主的恩典，认识主的真理。我们一次一次来听到的时候，我们的灵都被挑旺，我们爱主的心增加。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内心被建造的时候，更懂得怎么活，更懂得怎么样来处事为人，更懂得怎么样来造就自己，造就别人。阿们。好，今天晚上我要讲到属灵的家。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在这里呢是一个属灵的家。大家说属灵的家。好，是一个属灵的家。阿们。好，属灵的家就跟拆巴萨不一样，属灵的家就是我们的家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建立他的教会。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建立他的教会。阿们。所以这个教会是谁建立？谁建立？耶稣。大家说大声一点，耶稣。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建立。阿们。我信主比较久了，那么也读了一些的书，那么做了很多的主工，很多的经验可以帮助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也要教我，因为很多的东西我还是不会。所以我们这样 compliment each other， 帮来帮去呢，就把主的教会建立起来啦。阿们。啊，记得陈牧师没有说我什么都会哦，你们也都是我的老师啊，我可以跟你们学习啊。那么我们就一起成长，好不好？阿们。所以这个教会是耶稣的教会。我们这个国度的教会的很重要一个理念呢，就是人都不是头，耶稣是头。阿们，拍手一下，耶稣是头，哈利路亚。我跟多多匡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说开始一间教会的时候，我说如果再开始一间普通的教会，那就不用开了，到处都是了。但我们一定要开一间教会呢，真的用真理来做。我不是说其他教会没有真理啊，你们，我没有去讲别人啊，我就说我们一定要按真理去做。阿们。好，到底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呢叫做召会。大家说召会。什么叫做召会呢？从世界里面召出来。什么叫做世界呢？如果你是骄傲的话，你还是属世界的。从骄傲出来进入谦卑啊，这个就是召会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什么呢？学谦卑了。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吵吵闹闹，我批评你，你批评我，批评来批评，批评去呢，召出来变成我造就你，你造就我，我保护你，你保护我，我祝福你，你祝福我，是这样的。所以在当中我们就没有批评来批评去的。阿们。我们教会当然还是不完全的，因为有的弟兄姊妹呢，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的时候还很习惯批评人，很习惯骂人，很习惯说话的时候呢不召就人的。所以在这里召会的时候，召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召的一帮一帮，那我们就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立，大家在爱中说诚实话呢，慢慢把大家建立起来。这个说从世界里面召出来。阿们。从恨人进入什么呢？进入爱人。从凭眼见召出来凭信心。从靠自己召出来靠上帝。从行事行善救自己出来靠上帝得救。阿们。从自己做主召出来耶稣做主。所以这个叫做召会，从世界的 体系里面招出来。那么我们向上做什么呢？大家说荣耀主，你们都很厉害，说我们要荣耀主的圣名。向外做什么呢？做见证。向内呢？关系，我们要建立关系。所以我要再强调说，你们来到芙蓉生命团契啊，跟去 JASCO 去 MYDING 不一样。你去 JASCO MYDING 呢，你到里面跟人家握手，嘿嘿嘿，我要跟你建立关系，他赶快跑了，这个哪里来的人呢？怎么搞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说，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家人，这是对的。阿们、啊、所以我们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要努力的建立关系。好，所以召会就是向上、向外、向内，我们一定要做这三样事情。好，那么这个教会的观念呢，第一种的观念是什么？我喜欢就去，我不喜欢就不去。你知道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吸烟啊，吸烟对不对？喜欢就去，不喜欢我才不去，对不对？所以教会是不是吸烟啊？不是。所以你们来不是看戏的，你不是来看我表演，你也不是看弟兄姊妹叫你唱歌表演，不是的。还有呢，餐厅喜欢就去，不喜欢我自己在家里吃。这是第一种的观念，对还是错？错。所以教会不是戏院，也不是餐厅，喜欢就去，不喜欢就不去。第二，我需要我就去，不需要我就不去。比如说医院呢，医院有需要就去，对不对？生病了去医院，平时没有生病，除非朋友生病啊，你去看病人，不然的话你做什么去医院，对不对？没有去医院的，有需要就去，没需要就不去。另外呢，政府部门哦，要去做 passport 就要去了，在那排队也不要紧嘛，就是政府部门。第三呢，学校、那么我现在都没有去学校，对不对？不需要去了嘛，以前就天天去学校，起初是自己读书，后来是孩子读书啊，都是一直去学校，没有需要的就不用去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有需要就来教会，没有需要就不来教会，把教会变成医院了，变成政府部门的政府学，变成学校了，对不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不错误的观念啊。有需要，哎呦，病了半条命来祷告啊，当然很好啊，但是祷告好了，不要不来啦。阿们。健康的时候要来，不健康也要来。阿们。好，第三，所以第一是吸烟，第二是好像医院，第三呢，我要热心教会的活动哦。这个呢，把我的精神、时间、金钱投进去，把它当什么社团？那么是不是 Rotary Club 啊？不是哦。几个星期前 ，Rotary Club 请我去给一个讲座哈，我就去了，啊，去了。那么他们就跟我说：“喂，你呀、啊、很好，会讲哦，我们就是需要你这种的人才。”一直鼓励我来，一直鼓励我来，一直鼓励我来。啊，他说我们呢、啊、这一个组织的是啊投资钱的。做上司的，这里做上司，我说，嘿嘿嘿嘿，我星期四是来查经的，哪里要去 Rotary Club， 对不对？好，另外呢，把它当作是政治的，对不对？哇，我要 support 什么党，全部的时间付上，对不对？教会是不是啊？不是，所以教会不是社团，不是社团，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是属灵的家，大家说属灵的家，把生命献上，与我的家一样重要。请大家注意，我要每一个人要有一对的观念，这一个家跟我们的家，肉体的家是一样重要。我这个观念是很厉害的，你一定要抓紧紧的。所以我们把你们当作 一家人，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的理念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就不孤单了。你知道吗？在社会里面呢，很难找到真爱哦，对不对？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来到这里，我们就是真正的爱你。阿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好不好？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件事情。好，我 这几天来，我啦，跟我的妻子啦，啊 ，Dr. Kwan 啊 ，Mrs. Kwan 啊，我们几个哈，还有我们几位的同工啊，啊，谁有需要，我们就去做做做做，没有讲条件的，不是讲利益的，记得不是讲利益的。好，我们有姐妹说，哦，要换工作，要找工作，我就一直帮忙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吗可以吗？啊。他安心了就可以了，还要继续的帮忙他，他们就说，嗯，真的很关心啊，说是啊，我们真的是很关心。所以教会呢，就是要传递这一种的理念，我们大家都要真正的彼此的相爱。阿们，阿们。我的家，我现在只讲一些见证了。我的妻子在家里每一天都是用电话打的，打到沙拉瓦去，因为我们沙拉瓦还有教会的哦，那边有什么需要啊，有什么需要啊，他们天天打过去告诉他们要怎么怎么做，尤其是有病的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来怎么去，怎么来怎么去怎么去啊。那过几天他又要回去帮助他们一下，自己出飞机票的，他们没有出飞机票给我们，这是什么呢？家，你明白吗？阿们。所以跟自己的家一样重要，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做法。所以你们要知道说，这是我们的观念，这是圣经的观念，教会就是属灵的家。好，所以教会不是学校，是知识的培养而已，不是教会，也不是法庭、啊、那么审判跟定你的罪，没有。教会也不是社团，那么是宗教的活动，不是的。教会乃是家庭，父母生儿女，教会乃是身体，就是彼此的配搭，我们一起的彼此的保护。阿们。所以这几个哈不是我们的观念，后面的两个才是我们的观念。阿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好，就是我们有责备你的话，有时候跟你说，哎，你这样做不对不对不对，都不是要害你的，也不是说要替你走的。你知道吗？我们花好多好多的钱呢传福音哦，我们请讲员来，很远的来，到处来，我们都是要花钱的。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做什么呢？要把新的人带进来，哪里会舍得把他们替走？阿们。会舍得吗？不舍得。你们来呀，我们多么的高兴，就是跟你说，我们要很诚恳的爱你，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家人。阿们，阿们。好，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乃是家庭，父母生儿女。我先讲这个家的观念哈，有两间的屋子 AB， 这一间的屋子呢，两个老师，一个男的老师，一个女的老师，还有五个学生在那里，他们全部是租一间的屋子。其实那个女的老师跟男的老师也没有说话的，一个是马来人，一个是印度人，但是一男一女两个大人。那么里面学生呢有五个学生，啊，一个是四年级，一个是五年级，一个是六年级，一个冯汪，一个冯突住在里面。还有一个一间的屋子呢，两个大人呢是夫妻，还有五个呢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请问哪一个是家？父母跟儿女的那个是家，对不对？对不对？阿们。请问那个两个老师跟五个学生的那个是家吗？所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对，给我们的就是一个鼓掌，关系，听懂吗？ 关系，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家，就看我们有没有关系。我看到你我不知道你是谁，这个也不认识，我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不认识，是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很多是表面，现在我们要更深一层，希望这个关系要慢慢的去建立。我慢慢的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样建立关系。阿们。好，我先讲一两样事情好不好，很快的。关系呢要懂得给，给的时候建立关系。上帝怎么样跟我们建立关系呢？把他独生儿子给我们。阿们，阿们，阿们。对，多德冠，你以前追 Mrs. 冠的时候是不是给礼物啊？给命哦！哇，给他一个鼓掌啊！哇，他给命哦，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就是你给了他什么啊？他会接受你啊？一定要给一些东西，对不对？给他维他命啊！所以你呢？你呢？你给什么啊？你给什么？他给你命啊！我以前呢追师母的时候，你知道我给什么吗？我给他一本圣经。哇！他拿到这本圣经，因为我可能你们不知道，我跟他是同班同学的，我跟我的太太哈、哦、当时啊，我们两个啊是一个天一个地哦。你知道说我在学校是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讲，非常坏蛋啊。我讲一个例子啊，我在学校里面表演李小龙，表演到一个地步呢，我在树上咻跌下来的时候脚痛了，哇，就不能走路了，全部的人拍手。所以你看那是我。我跌痛了要去医院啊，很多人拍手啊，就是这个顽皮的学生，他呢是班长哦，哦，哇，所以你看啊，在班上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要起来处理的不？我啊那个椅子啊，先从扫把讲起，扫把，扫把的扫把这么长嘛，对不对？一个下去呢变成两段，再打再打再打，扫把的这个全部变成这样短了哈，全部的扫把被我砍断了。后来还不够，椅子的脚也被我打。所以我跟他是天跟地哈，我跟他就天跟地。后来呢，丢哈，我感谢赞美主哈啊，有一天呢，上帝跟我说，那个是你的啊配偶。配偶啊，怎么办呢？我送给他一本圣经，他一拿到的时候他不相信，送圣经给我，就是意思很深，要建立关系，你明白吗？所以给带来关系的建立，大家说给带来关系的建立。所以我们有很多方面的给、啊、给时间，给你的技术，给你的命，给钱、哦、给菜，你知道吗？一个人有需要，我们现在呢，我过去的做法，因为我被人家骗到怕了咯，我不给钱哦。每一个知道我有爱心啊，牧师啊，牧师最近很辛苦，我知道他要钱了。我有智慧的，我说明天我送菜到你的家，那不用，不用的话那你就不需要了。很好玩的，有一天呢，有个人到我的 office 满身大汗，他说你是牧师吗？我说是牧师啊，我是这个哈、啊、肾不病的很严重啊，那么你可以给我50块钱，那么我去看医生吗？我说你肾病很严重啊，哦，不是需要50块钱，需要我带你去医院，来来来，我带你去医院。他跑都来不及，他厉害，我比他更厉害，对不对？他要骗我50块钱，我要带他去医院，是假的。所以我们给 给带来关系的建立，阿们。所以大家要记得，给呢是很重要的。我们说，上帝造了太阳，给我们阳光，给我们温暖，对不对？上帝造了榴莲树，给我们榴莲吃，对不对？上帝种了木瓜树，给我们木瓜。上帝种啊、上帝造了很多，都是给。那么我们人呢，不要做虫，就是吃，我们也要给。阿们。所以在教会大家学习给，你今天人家给你的时候，你就欢欢喜的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可能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在其他方面给他。阿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学习彼此的相爱。我要大家看到说，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出名的地方，出名什么呢？我们是有爱心。哈利路亚，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要建立一个真的是有爱的教会。我不是讲而已，我是真的在做。我在这里真的是要做一个榜样给大家。我相信多德光也是要，我们就是要做榜样。阿们。多德光，我们就真的是爱大家。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啊。我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我在这里一直侍奉，我一直做，我从来没有拿钱呢、啊，我还给钱呢、啊，知道吗？啊，我现在做法已经不一样了，我是真的爱教会。如果你们说陈正祥，这陈牧师有没有爱教会，还是有工钱呢？我做没有工钱的、啊，是不是爱？是不是爱？啊，所以我没有拿教会薪水啊，我没有拿教会薪水，我还奉献呢、啊。哈利路亚，我跑这里跑那里，跑这里跑那里，我都是用我自己的钱买油、啊、那么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还要买东西去，全部都是出于爱。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弟兄，阿们。我们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是很丰富的，教会很丰富的。当然我们讲爱的时候，我刚才说了，讲爱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今天的时代啊，很容易人家会利用我们。哦，那个教会有爱啊，他们就想一些主意的，那么想要方法来。那么我告诉你， 我以前呢，我的爱心呢，你说够大不够大？我帮助一个人呢，他赌钱了，我2辆车，我需要2辆车全部给他拿去还债，我自己没有车用，你说我够爱心吗？还有，告诉你，我还叫弟兄姊妹帮忙他，整个教会要帮到他100多万哦。我爱到笨哦，爱到傻去哦。但是你说我也是有点厉害，对不对？能够推动弟兄姊妹啊，给他100多万呢。后来这个人还是跌下去哦。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不给钱了，我不给钱了。哇，真的是打醒我。所以我们的教会有爱心，但是我们没有给钱，我们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助你，听懂吗？阿们。所以他们要骗我们的来的话，那么就骗不到了，因为他们真的需要的话，我拿菜给他们了、啊、我家又种了好多菜，我一直给菜的，我一直给菜啊，暂时还没有人有需要菜啊，我就送了，这里送那里送啊，师母很会种菜的，家到处都是菜的哈，啊，送了，啊，这一招好啊，啊，都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收到我的菜啊，我们真的就是爱，因为是要建立关系，阿门。所以我到什么地方去呢，都很多人爱我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很爱他们。我如果到西部、啊、我空空手去、啊、我都可以活得很好，每一个人听见陈牧师来都要请我吃饭。我讲这些话我不是夸张我自己，我乃是告诉说，我们投资在人的身上，明白吗？阿们。你投资在人的身上，一有人听见陈牧师来，他们都会去 airport 载我的，陈牧师你要去哪里我都载你去。他为什么有那种的力量呢？因为我爱过他。你们呢有什么事，我大胆的在说，请你们打电话来， 我的号码是0168885459，我是立刻到的，我没有等的，除非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然呢，我一叫呢，我在沙拉瓦的做法哈，人家叫我，我大概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一定到的。哈利路亚，这是我的做法。啊，我求主帮助，所以教会里面我们有 anytime， 你们要求主帮助你们哈，有谁可以做 anytime 的？你告诉我，你知道，所以啊。因为生病啊，有事情发生的都是 anytime 的，对不对？啊 ，anytime， 所以我们教会需要很多 anytime。有人打电话给我，哦，那么我有一次我讲这个见证给你们听啊，有一个人打电话来，牧师啊，我爸爸不行了，好，我马上来，就是爸爸要回天家了。那么我就打一个电话跟那个人说，啊，我们一起去那个人家。啊，所以这个我就走了，那一个人就打给2-3个电话，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有10多个人到了，15分钟之内就到，10多个人到，唱诗歌祷告，那么好啊，为他祷啊，这个好啊，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很多老人家家里的人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到那边的时候身体还是热热的，没有等的。因为我们爱心，圣经讲就是要很火热的爱心，阿们。所以我要传递这个观念，在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要火热，对大家要很珍惜，我们真的像一家人，好不好？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耶稣的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所以你们能够的话，你们可以告诉我，我也可以起来爱别人，那么我们就越来越多人可以起来爱别人哈。好，那讲到属灵的家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积压的次序讲啊，得新生命也得了使命啊。第二呢，就培养生命，培养恩赐。第三方面呢，防止生命，栽培门徒。第四呢，啊，那被派出去做国度的服事。第五呢，接受保护，就是属灵的遮盖。最后呢，接受管教，生命成长，这是我们家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断的传福音，使人家得生命。当他得到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哎，你信了耶稣对不对？有三样事情啊，要做好管家，要做得胜者，要做完上帝要你所做的工作，就马上要他祷告，啊，生命要长大起来，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每一个人到那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啊，在上帝面前，上帝称赞你，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来到我的喜乐来，我就很开心了，哈利路亚。我成为你们牧师的，看了我就很满意。那个时候，耶稣也说：“你是我的好管家。”你说我心中是不是很满足？阿门。这是我的工作，这是大家要被建立起来，不然到那边的时候哭啼啼的，你怎么没有侍奉？问我的牧师，大家手指着我，你还停止我服事啊？哎呦，我停止了，所以你们不可以停止服事，知道吗？不可以的，你的服事跟你的永恒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所做的，请你们注意啊，都是做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是做在别人身上。你做出去的，上帝不会欠你的，上帝一定赐福你的。我今天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我公公奉献一块地，建了礼拜堂，建了学校。现在还在，我有一天我会把这些照片全部给你们看。我公公，我父母亲建了一间的学校跟这个教堂，那个时候教堂现在只是学校而已。所以我的公公爱主，我的父母亲爱主，到我第三代我不蒙福也不能的，所以我是很蒙福的，很健康，我孩子也很健康，这是第一个福分。阿们。 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好，所以我的兄弟几个都很好，好，都很健康。另外一句也跟你们也都很有钱，没有骗你们的。为什么？上帝赐福他们。你们今天做主工啊，努力做啊，上帝不会欠你的，上帝一定赐福你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呢，在这里服侍大家，努力的做，都是做在我身上，因为做给别人的，上帝赐福给我。我就跟我的孩子说，你们一定是很蒙福的，你们不能不蒙福的，因为大公公公到爸爸，你们几代了都是爱主的，所以你们是一代比一代强，一代比一代好。阿们。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一定要起来侍奉主，不要说做主公都没有工钱。有人啊来找我，他说：“陈牧师啊，你怎么做啊？教会没有给工钱的不？你怎么能够推动人家来做工啊？大家还欢欢喜喜的做嘞，啊，花钱的嘞，花力的做。”我说：“就是因为耶稣爱我们，是耶稣的爱激励我们。阿们，我们人都算不了什么，都是耶稣爱我们。”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家里面会发生的事情，我要注意一下。接受管教，生命成长。我们在爱当中，弟兄姐妹需要改变的话，我们也是直接讲哦。我问你，如果你们的孩子错的话，你不可以讲的话，你的孩子有没有前途？没有前途。所以你们有错的话，我不敢讲你们，是我害你们，对不对？你以为我喜欢讲啊？我都喜欢来去喝茶，没事，犯罪不要紧，我做好人多么爽。阿们。但今天如果你的孩子说你这样不可以，天天这样啊，玩电脑游戏不可以的，书都不读，孩子看着你，妈妈你再讲我就走了，会不会啊？不会啊。因为啊，会啊，那个是啊，走了。孩子比较大了，所以现在有的孩子会走哦，哇，就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走了后来还会回来吗？如果他七八岁会回来吗？七岁八岁，啊，不会 ，OK， 啊，大了，所以大家大了还需要管教吗？不用了，明白吗？我们在属灵里面跟属世的比较不一样，属灵里面呢。大家长大了，意思什么呢？意思我们的生命都已经很成长了，都已经很爱主了，你们都可以去培养别人了，还需要我管教你们吗？不需要了。阿们啊，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在这里呢，接受管教，让我们的生命一起的成长。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在属灵的家呢，你看就是这个爸爸还是妈妈，你看用手哈抓着孩子的手哈，那么这个关系最重要。我刚才已经提了，家就是关系。如果我们当中没有关系的话，这个就不是家。他们已经做了一个研究，我们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你最少要有六个人跟你有很密切的关系，六个啊，就是这个他们做了研究 6%。一个人，你呢要有六个人跟你很密切的，你也要有六个人跟你很密切的。你们回去印尼哈，你要找五六个人跟你们很好的，在教会里面就是有家的开始了。好，六个人，你们在教会里面要有六个人，就是我们看书得到了，他们已经做了研究，所以一个人要有六个人。如果你每个星期来，那就回去了。后来就回家，你认识谁？我认识他的官。还有呢？还有不懂？这样不可以。阿们。你不但是认识六个人，你还要跟六个人有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哈。好，为什么圣徒会离开教会呢？第一， 没有属灵父母，没有属灵父母。为什么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家？因为有父母。对了，我呢每一年新年的时候我一定回家的，看我妈妈，跟我妈妈一起吃饭。其实我妈妈到后来一段时间都住在我的家，现在我爸爸妈妈都回天家了，我过新年就在这里，没有回家了。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在了嘛。所以大家的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家，在这里有属灵爸爸妈妈，记得这个观念。OK，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照顾，去爱另外一个人，好像爱我们的孩子一样。所以因为没有属灵父母，人会离开，关系不深，没有家的观念，啊，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人呢就很软弱，啊，很容易离开。你如果去了 Jasco， 那么那个 salesman 跟我说：“你来做什么？你立刻走，对不对？”你说：“我再也不回来了。”你以为没有 supermarket 我可以去啊？为什么？因为没有家的观念 ，supermarket 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的妈妈你的家人跟你说你怎么搞的是这样，对不起对不起，你还是回来。我还记得，啊，小的时候我妈妈有一次打我，我妈妈怎么打我呢嘛？我小的时候是很可爱的，哈哈哈哈。你转到一种叫做马尼菜嘛，马尼菜就是啊煮面粉糕的，对，你们懂那个煮面粉糕了？那个树啊，他们叶子拿来煮面粉糕，这叶子啊，什么菜呀？苏仔菜，对，苏仔菜。然后那个苏仔菜的那个树枝啊，那个树啊，哎呦，那个打人很痛哦。我的妈妈看见我顽皮啊，烧过去，我的屁股整个脚全部都痛哦，很硬啊。不过他的那个很小，对不对？都是皮肤痛，记得打孩子啊，不可以用手掌，会受伤。还有他们已经研究了，打孩子啊，只可以打屁股啊，不可以打其他地方。他们已经发现了屁股这边的神经线啊比较特别，痛的时候啊，孩子会防神，会改变。OK， 记得啊，记得啊。啊，多得惯打针打屁股，对不对？所以记得哈，打孩子的时候要打屁股啊，不要打脸，不要随便其他地方打，会受伤，只可以打屁股。啊，所以我的妈妈笑杀过来，我都哭得很大声哦，然后她说不可以哭。我就静下来，回家，我还是回家。妈妈打我，你明白吗？因为这是我的家，我也没有地方去。阿们，这个就是家的观念。我不能够跟妈妈说，你再打，再打我就走了，不能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家呢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教会呢，大家在一起，我们一起来长大。有家的观念，阿们，啊，我们的关系要很深。那么讲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刚才讲彼此相爱哦。我那个时候相当穷的，我有六个兄弟，有五个姐妹哦，所以大家庭。那这六个里面，我是最小的。我告诉你，最小的很亏本。为什么呢？因为衣服都是穿 second hand 的，哥哥长大了不能穿了嘛，啊，就我穿了，啊，鞋子也是哦，哥哥穿了不能穿了，他们长大了说要给我穿了，所以我都是穿 second hand 的嘛。有一天，我的妈妈买了鞋子给我的哥哥，第五的哥哥，我是第六的嘛，第五的哥哥他有新的鞋子，我就穿他的旧鞋子。穿了两三天了，我有一天就想一个方法， 我每天早一点起来，我早一点起来穿他的鞋子跑了。穿错鞋没有，我穿了。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哥哥就 complain， 你怎么搞的，还把我的鞋子穿了。我就偷笑偷笑的了，我今天穿了他的新鞋嘛，好，所以我的哥哥就骂我了，就吵我了。吵的时候妈妈就出面，你骂什么啊？你吵什么，自己的弟弟穿去又不是别人穿去，就没有事了。他说一家人嘛，所以家就是可爱的地方，什么呢？可以分享，阿们，可以帮来帮去，这个就是家。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们不给钱，好，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很乐意的帮助的，阿们。如果你家有一些东西啊，放在北京有一些生了 baby 哈，我还记得有 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很多东西不要买的啊，他们特别都很爱牧师。如果都一样爱别人了，那就很好。他们就对，因为我很爱他们了，所以我太太一生孩子的时候，哇，我告诉你啊，很多东西来了也是 second hand 的。但我不介意啊，为什么？因为用一下子用一下子，孩子长大了改变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哦、送给我一个，不是送给我，他明明跟我说借给你，他因为他还要生 baby 哦。他送给我，他借给我一个篮子哦，那个篮子是放 baby 的哦，哇！所以拿给我，我说美美的，我就把我的 Grace 啊，我的大女儿放在里面，我一路走出来给人家看看，你看我的孩子，你看我的孩子，我觉得很好哦。我如果买来我三个孩子的话，用三次罢了。但是呢，那个姐妹呢就借给我用一下，我又还给她，她又生 baby， 那个篮子我看很多人用啊，很好用哦，很好用，对不对？教会就是这样的家嘛，阿们。我们属灵的家可以这样分享的，可以这样彼此帮忙的，所以关系就很好，没有什么客气的，拿来用咯，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帮她了，帮来帮去帮来帮去，大家就很丰富，阿们。好，所以儿女没有选择家人的，记得这一句话。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不能够看一下教会里面有谁，嘿，有那个人我不喜欢，我赶快跑了。有一个牧师很好玩，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一个姑姑啊，就是爸爸的姐姐，这个姑姑有一个爱好，什么爱好呢？那么看见他的时候，总是喜欢抓他的人，然后他就哭了，哭的时候，爸爸就说：“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快点叫姑姑。”他一边哭一边叫姑姑，啊，乖乖乖乖。他说：“这个姑姑呢，就是他的爱好嘛。”第二次看见他，哇，乖乖乖乖，还要叫姑姑啊。所以他说现在我的脸这边也很大，那边也很大，是姑姑说的。我就有一个表哥，一来的时候啊，就是捉弄我的。我听见他的声音啊，你知道我躲在床底下。他一来，因为我的名字叫陈整祥嘛，所以我的家人叫我阿雄。阿雄呢？阿雄呢？我又听见他叫阿雄阿雄啊，我就又怕，我躲在里面暗暗的吧。他就到处找找，看见我在里面还大笑，我都怕得要命，因为他很粗鲁啊，就把我的脚拉出来，快点叫表哥、哦、表哥，很怕他哦。但是是我的家的一部分，没有的选择的，家人就是家人，没办法，所以这是家。我们就是要学什么呢？学习彼此的相处。所以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呢，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的相处。我们的习惯也不一样，教育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什么都很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在一起呢，成为一个家，阿们。有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很好的。所以我们彼此学习啊，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建立关系，不分彼此，同心同行，这就是家，属灵的家，我们大家欢欢喜喜在一起。 所以我要大家知道说，我们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是一直这样的走下去。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我们有三个家：自己肉体的家、属灵的家，第三个家什么家？天家。丰富不丰富？很丰富。阿们，阿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耶稣。阿们。好，所以耶稣有家的观念，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来，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与要有人告诉他说：“看哪、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阿们。所以凡遵行父旨意的都是母亲，所以年纪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母亲。阿们。还记得我每一次叫你妈咪，我跟德德光说我跟他抢他的妈咪，所以我多么久了从来都是叫你妈咪，对不对？他说哇，我很高兴啊，有一个你这样的孩子啊。哦啊，我觉得很开心他可以做我的妈咪嘛，对不对？阿们。所以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妈咪就越来越少了，因为自己哎，我才十七岁哟。所以你们呢都是兄弟姐妹。阿们。哎，真的在家里面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哦、是欢欢喜喜在一起的。好，所以耶稣说了，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妹，谁是我的母亲呢？凡遵行父旨意的人。所以耶稣是第一位的家长。家长，你看哦，天主教里面有一个神父，每个人叫他法的。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要成为 father and mother， 不是单单一个而已，因为我们都要有属灵的孩子。你要有属灵的孩子，你也要有属灵的孩子，你也要有属灵的孩子，知道吗？你们慢慢慢慢长大呢，现在呢，你们也可以有属灵的孩子带领一些啊，这个是你的属灵孩子啊，哇，很好啊，你也要有属灵的孩子，你也要有属灵的孩子，知道吗？就是你要照顾几个人，帮助他长大，这是耶稣的、啊啊、在主耶稣里面，我们看我们自己是爸爸是妈妈，这样把他带，把他教导他，让他能够在灵命上成长。保罗有家的观念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来，预备，请。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大家是上帝家里面的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来，倘若我延迟日子，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所以教会就是家，很清楚了，圣经教导了，教会就是家。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来，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呢，都有不一样的工作，合起来就是一个家。阿们。好，所以初期教会有家的观念。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来，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OK， 所以在家中掰饼、哦、Holy Communion 是在家庭里面去进行的。我相信我们以后有一天呢，我们大堂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就是在家族里面进行这个、哦啊、Holy Communion， 就是圣餐。所以有两种的聚会，一个是殿的教会，就是大家在一起，另外一种呢就是家里的聚会。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你们的家可以拿来做聚会的。好，我们慢慢慢慢要建立这个观念起来。所以旧约的预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是什么儿女啊？属灵的儿女。阿们。没有丈夫孩子有很多，这就是讲到属灵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属灵的儿女。所以呢，就是父母生儿女，然后呢他长大就变父母了，对不对？好，又生了孩子，那这个就变成祖父了。那现在呢，我们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祖父照顾父母照顾儿女，然后呢又是这样。好，哇，你说这个曾祖父忙不忙？曾祖父很忙，对不对？你们生了孩子谁照顾？ Sister Key， 你生了孩子是给 家公家婆照顾还是自己照顾？自己照顾，对不对？自己照顾，对不对？当然我们有的人呢，你因为工作忙啊，哈，家公家婆帮忙照顾一下子，但是孩子应该是自己照顾，对不对？有一个牧师在门口呢，聚会的时候跟人家握手握手握手握手，全部的人都走的时候，剩下一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呢跟牧师握手之后，牧师就很多时间就跟她谈话了。奶奶呀、啊、就是婆婆啦，你孩子几个啊？我有10个儿女。哇，孙子呢？孙子100个。哈，他说我每一个孩子都生10个10个10个，所以10个不是100个，那你不是忙得不得了？他说没有啊。咦，110个嘞，100亿嘛，对不对？他说我只照顾10个啊，那还有100个呢？100个我儿子自己照顾，我的女儿自己照顾。阿们。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牧师照顾每一个人，属灵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阿们。假设说我现在是属灵的爸爸， Dr. Guang 是属灵的爸爸，你也是属灵的爸爸，你是属灵的妈妈，你也要成为属灵的妈妈，属灵的妈妈，你也是属灵的妈妈，属灵的爸爸，可以呀、啊，都是的。那么你说你们帮忙照顾几个几个孩子，你说轻松不轻松？会不会有人没有人关心？不会，每一个人都有人关心，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了。所以这一个是错的体系，不对啊。我们要怎么样呢？爸爸照顾孩子，祖父就照顾父母啊，因为那个是他的，这个是父母吗？他这个儿子，但是啊，这个又照顾他的孩子吗？那这个照顾，这个照顾，这个照顾自己的。所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下去。所以这样的话呢，教会是家，就有无限的发展。你可以说阿门吗？ 如果 如果我今天在这里宣告一句话，芙蓉生命团契要进入无限的成长的话，我们一定要用积压的观念。你们都要成为属灵的父母。那你说我又没有读过神学，我说我星期四晚上我就教课了，我教的课呢全部是教你怎么样做属灵父母的。阿们。怎么样培养孩子。我星期四的我真的是介绍你们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很多地方我都在教牧师，很多牧师跟我说上你的课程四天是40个小时，比我在神学院里面四年好像学了更多东西，就是他们自己讲的，很多都这样跟我讲。所以很多人上我的课程都很喜欢，我就把这些课程在街里教啊，免费的上课。阿们。我鼓励大家一定要来啊，你上完40个小时我会给你一张 certificate。 我星期四开玩笑哦，在街里教会呢你很容易找到工作做，呵呵，到天堂的时候你有我这个 certificate 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做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的团契，我们叫做快乐团契，有家长有孩子，然后呢其中的孩子呢长大就自己又的孩子又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教会是家。阿们。所以我们整个舍人棒尼格里舍不浪慢慢整个马来西亚我们都有这个哈快乐团契。有一天逼迫来的时候，礼拜堂不能够用的时候，我们都不受影响，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家庭了。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家如果能够拿出来聚会的话，我请你们告诉我们，你说我的家可以开放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在你的家，那么我们就会把家的这个聚会呢放在你的家，那么周围靠近的人就在你的家聚会，这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我讲一个见证给你听，我有一天带了一个先知去我那边探访，就是这个讲员呢他是很敏感，属灵灵里面很敏感的，他就去一家一家，我带他去，我永远会记得他到了一个家，一到那边的时候，哦，这个家有圣灵的恩膏，这个家每个星期在这里聚会，他先讲这些话，就是那一个家就是有聚会的，他一到那边他就看见了，灵里面会感受得到。所以你的家有开放做聚会，在里面唱歌的，在里面聚会的，属灵的气氛都不一样，你的家会更好。所以我鼓励大家把你的家开放，我们可以在你的家里面聚会。阿们。好，所以这个就是家的观念。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所以你是家长呢，好，那么你就生什么家长，生什么家长，生家长，明白吗？你有两个女儿，你的女儿以后要变成什么家长。你呢，你的孩子现在还小对不对，大的一个快要变家长了对不对啊？对。所以家长生什么？对，家长生家长。你的儿子妈妈也会变家长对不对啊？是啊。好，好，对不对？你的孩子几个？两个。以后要不要成为家长？要。好， 现在我用另外一个问题问大家哈，你的孩子两个还小对不对，你的两个女儿要大一点了，你现在还是照顾他们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的工作完成，当他找到伴侣他成为家长的时候，你的工作就结束对不对，听见了没有，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是家长生家长，不是家长生孩子，那孩子永远长不大。所以如果我今天带领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长大的时候他们要变成家长，明白吧，所以家长生家长，家长生家长，最后这个孩子要长大也要变成家长对不对，阿们。所以呢，那个是公公，那个就是父母，那个是儿女，那个是孙子的。我们用老鹰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哦、所以这一个家长、啊、生了家长，再生了家长，再生了家长，所以这一个就是一直生下去了。哈利路亚，阿们。这就是我们教会是家的观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起立。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上个星期前个星期讲到教会是身体，今天晚上我们讲到教会是家。我要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很诚恳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你要做一个家长，如果你现在不能够做家长的，你要做孩子，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大家欢欢喜喜在一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培养，大家都一起的长大，我们教会可以进入无限的成长，因为我们家长多，服侍的人很多，灵命越来越成长。